好多谢王牧师介绍。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堂弟兄姊妹，你哋好。好高兴见到大家。咁咧，今日我又好想同大家分享宣讲上帝嘅说话。咁其实呢排我都有祷告啦，即系上帝教紧我啲乜嘢啦。同埋系上帝要向宗教会要讲啲咩说话，上帝要向平安堂弟兄姊妹讲咩说话，我有祷告咁样。哦。咁我后嚟咧，发现咧，原来系王牧师已经开始咗一个嘅以弗所书系列，咁原来啱啱系隔咗三个礼拜之前就系去到 exactly 系呢段经文，就系呢段经文。咁我即系啦，我就唔知道嘅。咁但系咧，我都感恩，即系我睇到上帝佢工作啦，上帝感动王牧师，上帝又感动我啦。我都相信感动唔同人。喺呢一刻向有需要嘅教会去向弟兄姊妹去宣讲上帝嘅嗰份嘅心意。当然人唔完全，但系我希望大家听到背后上帝向人向大家嗰份嘅说话，嗰份嘅心意，好嘛？我哋一同嘅祷告啊！天父，我哋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宰。你知道万事，你知道世界的局势，你知道我们每个家庭，你知道我们整个的人，甚至我们的头发你都数过。你知道我们的需要，知道我们的仔女、孙仔、孙女，很多大家的成长，大家的发展，在这个社会环境里面我们可以怎样去做。主，你自己亲自的掌管带领，今天你向我们说话，给我们体会更多，体会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心意，你触摸我们的心，你开启我们的耳朵，开启我们的眼睛，看到你话语里面要向我们所讲的你自己的心意。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邀请我们的主来到感动，来到触摸，来到开启，来到安慰，甚至医治，提醒，加力，引导，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屈膝与主爱大能。咁我相信大家对以弗所书唔陌生啦，特别系王牧师开始咗呢个嘅系列，咁所以我感谢主可以喺呢个系列当中。这个的大环境的 support 的支持里面，我是在这里宣讲上帝的说话。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很喜欢以弗所书的？有没有？有，是不是？轻轻轻点下头这样，不要举手了，好像但是举手。以弗所书呢，其实真的要花一些力气和耐性的，一点一滴去了解吸收的。通常我们呢在伦理那些呢，我们会比较觉得容易一点，是不是？就是清清楚楚这样父母夫妇这样。那有些你觉得那个了解性要再深一点，可能讲紧教会，教会的架构或者里面那种的动力究竟是怎样呢？咁再深啲就係，哇！上帝嗰种嘅奥秘啊，耶稣基督救赎嘅奥秘呢，你喺以弗所书第一章嗰度呢，你有时睇下睇下你都唔係好知道，即係有时会迷失咗，简单啲讲究竟係想点样样呢咁样。所以其实真係需要一点一滴去了解吸收。以弗所书係一卷好浓缩嘅书卷，好浓缩，喺短短六章嘅里面呢，就将福音嘅奥秘呢去揭示俾我哋睇。以弗所书的主旨，大家可以在圣经里面，你手上的圣经掀定去第一章，这样我会很快地让大家再一次是有一些的印象，这样所以 你不需要说觉得挣扎说我好像记不到这么多东西，不要紧的，你是有一点给大家再铺一铺那个印象。以弗所书第一章三节至到第十三节呢，开宗明义地让受书人去知道呢，父神在基督里面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的那种祝福，是吗？祝福，是吗？而这个祝福他接着下解释的祝福，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怎样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无可指责。而这个祝福亦都是在爱里面按着神的旨意预定了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到儿女的名分，让神的恩典得着 称赞，讲到恩典啦，系咪啊？跟住佢再落去话，而这恩典啊，佢接住咯，祝福恩典。恩典系咩咧？啊，我又将佢分咗四点啦。第一，从爱子里面赐俾我哋嘅，藉住爱子嘅血洗我哋蒙救赎得赦免。而呢个恩，第二咧系呢个恩典系神以智慧赏俾我哋嘅。第三咧就系、使到我哋知道神旨意嘅奥秘，要照神所安排嘅喺日期满足嘅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嘅都喺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同归于一呢个系好重要嘅概念，同归于一。我见到呢个世界咁分散，人嗰种嘅争斗，大家好似分别好多嘅嘢，我哋点样同归于一呢？第四就系、这个恩典的第四，就是信徒听到福音信基督就受了圣灵为恩基抌个人，而圣灵就在我们，是我们得神基业的凭据，直到神子民得着神的基业，神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保罗在一章十五节至到二十三节，他为信徒祷告，而且边祷告边宣讲，好像祷告但同时他也是宣讲的。他说求父神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赐给信徒，使到信徒真知道父神。第一，怎真知道？知道神呼召的盼望。第二，知道在圣徒里面父神荣耀的基业有几咁的丰富。第三，知道神向信徒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巨大。是啦，咁呢个系一章十五节至二十三节嗰度讲到，就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超过天上地下一切嘅权力同能力，为到教会基督成为万有之首，而教会就系基督嘅身体。哇，讲到呢度大家得唔得？好似个网咁啊！我读以弗所书咧，其实好多时避咗第一章。避咗第一章，喂，但系第一章系基础嚟噶，咁你再睇唔明咪再睇咯，再唔明再睇咯，再祈祷再睇。保罗要信徒明白基督嘅奥秘，这个好明显啦，要明白这个奥秘。而呢种明白唔单单系一种头脑嘅明白，而系佢生命里面嘅明白，有生命嘅改变同埋行动啊！这种明白包括基督要将万物都回归同归于一，天下的万族的藩篱都要冲破，都要一同去敬拜天父。看不看到这幅图画，一起的敬拜天父。现实虽然好像 很分离，很残酷，或者是很破碎，但是天父他说要万物都同归于一。这种的明白包括让神的荣耀的丰盛藉着圣灵在我们心中产生的大能和爱，能够面对克服困难，并且爱神爱人，在黑暗的世代去见证神，领人进入天父的家。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时觉得哇，生命里面好像很乏力，或者我们觉得咦，好像在即系特别，我哋翻得教好耐都好容易有呢种感觉，即系可能听嗰啲道理咧，听完又听过又听过，我哋好多时咧个心里面咧就好似有时好似起咗阵咁啊，有个墙咁样挡住，即系啊听过啦咁样吓，唔好话你哋，我都有时会系有咁嘅咁嗰种容易嗰种谂法，但系呢个往往就系拦阻咗上帝要进一步对你说话啊，唔单单系。各位讲完要同你讲乜嘢，唔单单系你睇嘅书籍，佢要同你讲咩，而系嗰一刻上帝呢位嘅复活嘅主耶稣基督，佢要想向你嘅心去讲啲乜嘢，呢个系最重要嘅。佢要向呢个社会讲啲乜嘢，要去你向你个人嘅内心讲啲乜嘢，想你有啲咩嘅转变，而让你知道上帝系同你一齐，同你同行，让你去依靠主，跟随主。我们今天的经文呢，三章十四节的这个经文的上文呢，就跟进了这个主题了。三章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哪怕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是几咁嘅大，我们看到保罗被囚禁，他更加要祈祷，他更加要关切信徒， 跟住呢三章六节至到七节呢讲到主嘅奥秘系啲乜嘢，其实佢解释緊第一章，其实都仲系落緊有关嘅，其实系唔好将圣经剁散咗。三章六节佢话呢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三章七节，我作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着神的恩赐，而这个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这个讲到神的大能，后面会再跟着会再讲。接着三章九节至到十节了，三章九节至到十节讲到宣扬福音奥秘的一个个途径是藉着教会，即是我们啊，是不是啊？平安堂弟兄姊妹是我们啊，同埋众教会，当然是藉着我们去一个服事啊。三章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是怎样安排的。为要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而家就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面所定的旨意。跟着三章十二节至到十三节就讲到了，藉着基督里面的信心我们有刚强和确定，所以见到保罗的患难和被囚我们不用怕，因为这个是信徒的荣耀，不需要害怕苦难。三章十二节，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的所谓你们的患难丧胆，这个原是你们的荣耀。去到三章十四了、就知来到三章十四，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国家都从他得名。为什么在这里保罗要特别讲到屈膝呢？他屈膝做什么呢？敬拜祷告，坐在那里祈祷就可以了，使什么屈膝啊？是不是？或者站在那里祈祷都是很好的，站在那里、圣经里面都很多讲 站在那里祈祷的例子。其实我们基督徒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我们以什么的姿势都可以祈祷的、你我走路可以祈祷，瞓低都可以祈祷，瘫在张床上哇好累啊主啊，回到去休息啊都可以祈祷。但是这个特别指出要屈膝要跪在这里，为什么、屈膝的姿势不是打坐，不是站在这里，不是坐在这里，而是一种敬拜的姿势，降服的姿势，祷告的姿势。当你跪低的时候，你很清楚知道你是没有其他事情要做的，是要敬拜要祷告的。你会跪低在这里 check 你 WhatsApp 啊，复 email 啊，跪在这里，跪在这里做其他事啊，看看 YouTube 啦，不如你跪在这里啊，你跪在这里。你不会的，因为这个动作就提你没有其他事要做，你单单一件事，你是要敬拜要祷告。屈膝是一个祷告的举动，是敬拜的举动，别无其他。所以屈膝不是一种形式化，屈膝有助于我们祷告，是我们要向神降服的姿势和态度。屈膝这个姿势告诉我们这一刻要祷告，以这个姿势明示暗示我们正在向永生上帝去祷告。这个是一个 supercharge 的姿势。为什么我们不多点运用呢？在公祷里面，特别是祈祷会，这样我们都是很比较自由的，可以走在一起，我们可以跪在这里祈祷。或者司徒里面，是我们也都是可以 去更加可以更多的去运用你自己祈祷的时候，灵修的时候。屈膝就是将我们的主权放低，将我们的面子放低，将我的自我放低。你都跪了在这里了，是不是、就你的自我要放低，甚至将我们所有的长处和弱点都放低，将你的骄傲放低，将你甚至将你的低的自我形象都放低。什么低自我形象都不给，我不是不给，但是 你发觉你无论是一种的骄傲或者一种低自我形象，其实都是你自己对自己一种的判断，一种的 judgment。 我们甚至在上帝面前，我们也将这个 judgment 都要交给上帝，由上帝看我们是怎样，我们更多让上帝看我们怎样。当然我不是叫大家放弃自我，你仍然有你的自我形象，你仍然都会对自己有看法的，一定有的。不是叫你说骗自己说、啊、我不是我、啊、我怎样、啊、或者被人赞飘飘然、啊哎、不是的这样。但是喂，的确你是飘起了、啊、被人赞的时候这样。 OK， 说给上帝听咯。又或者你觉得自己很低自我形象，哎呀 你觉得自己不得啊，没能力啊这样。哎，交给上帝啦，交给上帝啦、哎、如果你能够去到一个地步，你说我连说自己很差的这个权都交给上帝，上帝就会做奇妙的工作，修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自我那个形象。所以屈膝将一切放低交给上帝，单单来到神的面前，不是靠自己力量，正如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得救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不单止得救，基督徒的生命行走的这一生何尝不是这样吗？基督徒的生命和得救不是能够分割的，得救不是出于自己，而基督徒的灵性特征那种的持续，不是更需要有这种的认知和生命态度的实践吗？这种态度就是生命的实质，就是个人的见证，每个基督徒组合起来就是整个教会的见证。当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会充分感受到这种的气氛，我们有没有让天父去帮助我们，使到我们进入这种的生命的气氛当中，我们的个人和我们的教会。我们都喜欢看新闻，都觉得有时你喜不喜欢你都需要要看新闻这样。那有时都会啊望下娱乐新闻，可能都望下，系咪啊？望下啊，唔同嘅人都望下，唔好用咁多时间啦，睇娱乐新闻，你系咪望下？你知道发生紧咩事？你嘅目的系知道发生紧咩事啊？当你睇一啲嘅人物嘅时候，我睇下佢哋，我哋所认知嘅人，但其实你唔系识佢噶，你系亦知道呢个人吓。咁佢近况点样啊？我哋好中意听下啲公众人物嘅情况咁样嘅吓。但是他们的生命不是我们的生命。当你讲人的时候，啊这位这个明星现在又怎样，很多年之前这样，现在又怎样，我们会暂时忘记了自己的那个状态，忘记自己。有时我们不是说不想想起，有时呢、当我们看下人的时候，我们会好像暂时忘记了自己的状态，包括你对自己的接受或者是、评价各方面，或者不接受。我们对自己有一种的评价，而这个评价都不是说你经常向人表达 present 出来的。我们向人表达一个样子，人家看到我外表的你，但其实你对自己的评价和你对人的一种 的表达呢，未必是一样的，通常都会不太一样，不过即你是隐藏在里面。而当你一个人面对自己的时候呢，你自己会对自己讲话，你的心语，你那种说话心里面的语言，你的自我对话，你话给你自己听，你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当我们屈膝的时候，就是将你这个原原本本你认为你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向上帝呈现，毫无保留，让天父察看你，让天父向你说话，让主捉摸你，甚至他拥抱你。究竟主想你怎样呢？主想你怎样行走你这个人生呢？因而荣耀祂。主想见到你活出丰盛的生命，而这个丰盛不是你拥有多少的物质金钱，这个丰盛不是你拥有什么地位。当然物质地位并不必然同丰盛生命排斥的，不一定排斥的，你都可以拥有的、不过很容易我们会混淆了，以为拥有物质 多少才是丰盛。丰盛的生命不能够离开创造主和拯救我们的主而存在。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聚焦在上帝的身上，去爱神爱人去服侍，也都让更多的人进入创造拯救主为我们预备的永恒国度的当中。这个就是丰盛了。屈膝提醒我们正在做着什么事，当我们分心或者想到其他的事的时候，这个姿势会提醒我们，带领我们重新回到一个祷告的状态和内容之中，和祷告的对象。这个一个外在的姿势营造了我们的内在的这份的态度。从相反的方向来讲，也都可以说你先有这个态度，然后你就用这个姿势来到表达。又或者倒返转，你用这个姿势其实都可以反过来无索你这种的态度，更加进入祷告与敬拜。所以简单讲就是说，你首先问下自己，你想不想去在神面前屈膝敬拜，一种的放低自己，你尝试去。如果觉得不是很够的都不紧要，你起码有个动机先，然后你尝试去屈膝，而你的动作就会无索你的生命一路这样进入向主的祷告和敬拜。屈膝就是向我们的自我说不了 No， 向我们的自我这个肉体。屈膝就是向我们的肉体说不，专心一致的寻求主，敬畏主，亲近主，祷告主。我仔仔是十岁，他很喜欢狗的，我们没有养狗，所以很恨有只狗，他就不停地看很多狗的资讯啊，咁样噶。佢咧，有一日喺放紧学翻屋企，我带住佢咁样，佢就同我讲啦：，哇 ，Husky 啊 ，German Shepherd 啊 ，Malamute 啊 ，Rottweiler 啊 ，Golden Retriever 啊，日日咁同我温习，日日咁要我睇睇啲 YouTube 啊，睇下嗰啲，哇，咁多种狗，而每一种咧又有好多分支嘅类噶、哦。我姐姐一口气咧就快速咁样讲咗十几种啦，哇，快到咧啊，全部都系我仔教我，我都唔记得晒啦，我即系慢慢谂翻咁先至记得。狗嘅种类好多，性格都唔一样啊，大狗细狗，哇，有啲系哇，你觉得佢几凶猛下，你惊啊，见到有啲就好细只，好温柔。但是狗，无论是大狗和小狗，它有一个共通之处，是什么？有没有弟兄姊妹养狗啊？有啊，大家有第一手经验了，我就没有第一手经验了，我就是小的时候呢，小的瞒着妈咪呢，哇，即跟那个卖肠粉的小贩啊，姨姨啦，这样就问。即我真系细个，真系小学，用$2啊买咗只狗，$2要。喂，嗰阵时5毫子一碟猪肠粉啦，系啊，5毫子一碟啊，所以谂到$2对一个小朋友都系有少少钱嘅咁样。咁但系咧养下咧，我就发觉，哎呀，唔得啦，即系我唔知点 handle 只狗啊，只狗可能入咗个间屋咧，唔系好适应，猛跳猛咁吠，又捐咗落床下底。后屘我惊咧，我就快啲带只狗，喂，俾翻个姨姨啦，我唔要翻$2啦，唔要啦，俾翻你啦，你帮佢睇佢啦，咁样。咁就呢个我嘅养狗嘅经历啊，即系喺小学嘅时候，即系养咗我谂两日。两日三日咁样嘅啫，就俾翻姨姨咁样吓，咁啊有一种咁嘅经历。咁所以大家会知道啦，当你养狗嘅时候咧，佢系望实你嘅，佢成日揾你嘅，大狗细狗都系望实主人，佢留意主人嘅指令同反应。双鸭哇，有一个生命咁日日夜夜咁望住你，守候住你，哇，嗰种满足感可能都几大。我唔知我承唔承受到呢种，所以我都未养字啊，仔点样样啊？佢会留意主人嘅指令同反应，双眼望住主人，好有反应，即刻有回应。特别系被训练有素嘅狗啊，吓就系咁啊！你知道狗系睇住主人，我哋祷告、屈膝祷告、敬拜，就系咁样望住我哋嘅主耶稣基督，仰望佢。仰望天父，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感动我们，也都让我们对主的这份的感动有所的回应。保罗屈膝他做什么？他敬拜神，向神祷告，安住神的荣耀，藉着圣灵使信徒内心有刚强的力量，藉着基督住在心里面，这个爱在爱里面扎根稳固， 明白基督的爱超越了人的思想所能明白的，就被神的丰盛完全所充满，有这份的爱心紧透过祷告是接受紧靠于上帝的这份的爱，这份的能力被神的丰盛、上帝的灵、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奥秘所充满所掌管。三章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藉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同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就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主爱大能啊，这里好像有用一个四个字 很精简的概括佢，的确主爱大能好重要，甚至有一首诗歌咧系叫做主爱大能做歌名嘅，有冇唱过啊？在你慈恩里咁样吓，可能都唱过，我估大家吓系啊。哦，点解主爱大能咁重要呢？如果你作为基督徒冇主爱大能，会剩翻啲咩啊？冇咗主爱大能，剩翻啲咩啊？想想切不切上到一些的责任，一些的要求，不可以做什么要做什么。请留意，我不是说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些责任要求可以做或者不可以做的规矩，而是当我们没有实质的基督生命的时候，没有主爱大能的时候，我们就会剩下这个空壳，这个信仰的质地其实变化了，硬化了。哥罗西书二章二十节嗰度讲：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咗世上嘅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嗰啲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嘅规条呢？咁我早前咧就我太太早前买咗个电动嘅搅拌器啦，手提嗰啲咧搅咖啡嗰啲字咁有啲铺咁啦。咁屋企有啲用过嘅电芯啦，放喺个搅拌器里面啦，咁咧能够发嗰啲搅，但系发嚟发去都好似唔起泡喎啲咖啡吓，咁有啲椰油咁样吓，咁样吓，有啲奶啊更加会起得犀利啊，唔系好起喎，再过多几分钟。都搞唔起喎，咁样我开头以为呢个产品唔得啊，功能唔好啊，手提唔得。咁后嚟我哋换咗啲电芯啦，开头即系可能啲处理得唔系好，有一炸电芯咁，唔知系点样就拎咗出嚟用。原来系可能用过咁就冇乜电咁啊。咁你换咗充好电嘅充电池，哇！即刻个搅拌器咧就强而有力咁样震动啦，哇！啲咖啡系发到好多嘅泡沫啦，甚至你咖啡唔可以咁，你个杯唔可以太多啊，你过咗一半咧，你一发落去佢就飞出嚟，真系太厉害吓，好好饮啊个咖啡。嗱，有美好嘅设计，要有 power， 要有能量动力，不然咧最好嘅电器机器都唔能够好好嘅操作。达到呢份预期嘅效果啊！如果你有部 Tesla， 嗰部 Tesla 冇电冇插电啊，咁点啊？你嘅 Tesla 就好似一部废铁咁样一样啊！不过我大女就挑战我，佢话：喂，我有部 Tesla， 我梗系即刻卖咗佢啦！咁啊，跟住套现咁，哇！我有一笔钱，咁我又可以做其他嘢咁啊，系的确系咁去搏。咁我就谂啊，点样咧？喂，如果呢个世界真系冇咗能源，或者你搵嚟搵去系冇一种嘅电可以插到电嘅时候，你个 Tesla 系运作唔到噶。唔好意思啊，好似卖咗广告啊。不过我觉得一讲呢个咧，就大家好似即系好似好有感觉，好有反应啊。所以我用一个好实际嘅一架嘅一个车嚟到同大家分享啊，同佢讲。冇错，这个 power 好重要。那个物件佢几好，设计几好，几高尚，几犀利，但系佢冇咗个能量，佢都唔能够好好运作。主爱大能，基督徒就是要有这种的能量来充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达到主的心意。我们固然要努力，但是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意志或者是能力，而是全力这样依靠神，祷告神，屈膝祷告上帝，去见证神。 很多基督徒我们都知道祷告很重要，祷告很重要，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基督信仰很强调的，我们说读经祷告，读经祷告，是不是不停地强调这个强调，有时觉得喂强调得没办法再强调了，已经是最最最强调，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祷告方面是这么软弱的、有时读经都容易软弱，但祷告是更加容易，就连基督徒的生命都是这样软弱，或者反过来说，为什么我们的基督徒生命软弱呢？就其实因为祷告软弱，你都没有跟上帝去联系，你怎样有一种的生命力啊？你都没有跟我天父，我们天父去联系。当我们人生遇到困难，我们很容易去埋怨，很多时候很多困难觉得都没办法改变，我们就不祈祷了，觉得好像祈祷好像最后什么都做不到才祈祷，都看看怎样，不是这样。而这个带来的那种影响，就是我们不能够发挥基督徒生命的能力，我们也都觉得自己帮不到人，因为看着自己的问题嘛，一直看着自己的问题，你就不会去帮人，你不会看人家有什么问题，你将你的问题交给上帝，你祷告祷告祷告，上帝就会带你看看 周边有什么人是需要你的支持，同时上帝都会带领有人来到支持你。我们不要让这个见证被拦阻。当日的保罗和信徒都有他们的困难和难阻，然而跟我们的不是太一样，虽然不是太一样，但是都有相似的地方，秘诀是共同的。我们可以怎样为主生活呢？怎样有爱神爱人的生命呢？怎样可以实践的行动去活出主耶稣门徒的生活呢？我们可以怎样去胜过困难呢？每个人成长都有不同的困难，不同的难关要过。以我家庭为例，我有三个小仔女，我只想说小朋友，但我最大的那个女儿18岁了，18岁、14岁、10岁，三位，三个仔女，他们各自各都有他的阶段的所遇到的困难，或者他们的性格上面的强弱处 去面对的弱处，要面对要闯过都不容易的，特别由香港来到加拿大，很多东西哇一个的变化，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环境就要适应这一种的情况，都不容易。但是呢，我看到呢，他们每一个都有他的强处，甚至我称为 superpower， 他们都有 superpower。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强处，我们没理由只是望着他短处或者困难而不看他的强处和优势。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数算主的恩典，我们要 celebrate 庆祝，我们同时要跪下祷告。当跪下祷告的时候，就会看到上帝的手工作，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当你见到人物和事情一路变化的时候，你透过祷告上帝赐你这个眼睛，你会看到有契机，在危机里面你会看到契机，个别的人会更加因着一些事情发生，他要面对自己的问题，还有他需要尝试开放自己去沟通，这个都是发生在我家具体不说，但是这里是一种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去改变人的心，改变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的那个的心，开始愿意更多的沟通，更加的依靠主，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是能够去依靠主，同埋有呢个嘅 capacity， 呢个嘅容量去面对去支援。我哋就首先让天父去支援我哋。我哋个人嘅生命，我哋嘅家庭，我哋工作、教会、见证，有冇遇到难处？有冇阻滞或者停滞？或者到一个地步，我哋一时都谂唔到可以做乜嘢，或者又好似冇动力去做嘅时候咧，就要去祈祷，要切切嘅祈祷，甚至要屈膝祷告、呼求喺主面前屈膝。降服自己，敬畏神，敬拜神，去祷告。回到去经文，保罗深深感到基督福音的奥秘以及主爱大能，这个就是时候呢，好像讲什么都可能是多余的了，就只有向上主发出这种赞叹，发出颂赞。三章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 的大力，匆匆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咁呢个就系保罗向上帝嘅嗰种嘅颂赞，当我祷告嘅时候，体会主我嘅大能嘅时候，我哋就向上帝发出呢一种嘅颂赞。纵然有困难，纵然被囚禁，纵然有逼迫，就系咁样向神去一种嘅赞美。我哋睇到纵然社会好多嘅问题啊，纵然系有时有啲分裂，或者系越嚟越个人主义，越嚟越你发觉哇，有啲情况，有啲嘅选择都是你觉得哇，好像很乱嚟，我哋好像想象不到世界会是为自我中心到这样，每一个人都可以将他自己想要的东西推向社会这样，而令到整个社会去好听就好像包容，但是那个情况就是越来越道德各方面都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降低一种的情况。现在社会特别北美的社会，人的意见百花齐放，真理变得相对化，我们可以怎样见证主呢？见证这位为我们死为我们而复活的主呢？主耶稣是创造主，他是拯救主，他不单只是基督教的主，他也是整个被造界的主，他是我们北美社会的主，是加拿大的主，是香港社会的主，是中国社会的主。求主帮助我们看到，并在这个时代里面踏上见证主的路途上面去。我们基督徒生命如何充满主爱大能，这种见证神的力量呢，是要靠主祷告。怎样的祷告呢？真实的祷告，不单是有字句的祷告，而是从心而发的祷告，专心的祷告，敬畏上帝的祷告。保罗在这里隆重其事，他说要在主面前屈膝。我们一起祷告。主，我感谢你，赞美你，你就是高位的上帝，你带领我们，让 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去服侍，去祷告。神啊，你感谢你，赞美你，无论我们是各人，你看到，你察看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你带领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屈膝祷告，将我们交给你，你掌管带领，也都给我们懂得怎样去回应这个世代的这份的需要，我们的子女儿孙啊，他们的需要。求主你带领我们能够成为明灯，透过祷告你支取你的力量，求问你的方向。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